一代宽，一人红妆翩翩，秋意已凉，暗夜深处起白烟，酿花田，梦里不知尽情欢，忆往昔不知何时缘起缘灭，轮回落凡间，交汇不同的春风，山外山一念间，一语悠长往前翻，会不会雨弯弯，芳草也有碧连天，孤孤寻觅未缠卷，人何在孤影自怜，岂有起舞不蹒跚，倒不如拍案惊觉坠寒渊，一代宽，一人红妆翩翩，秋意已凉，暗夜深处起白烟，酿